秦琼、秦叔宝被靠山王杨林抓住，押到公堂。当时老百姓议论纷纷，其中吓坏一个人，谁呀？就是尤通手下的头目飞毛腿朱能。秦叔宝在离开武南庄的时候，尤俊达不放心，就派飞毛腿朱能在暗中跟随，看他到底上哪儿去。秦琼的一举一动啊，朱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当他化妆成程咬金的模样自曝是程达尤金，连喊带叫，打败了六太保，最后叫杨林抓走了。朱能急得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，怎奈自己的本事不行，不敢上前解救。怎么办？我赶快送信儿去。看来秦二爷活不了了。是啊，劫黄冈这大案他一个人承担下了，杨林就性如烈火，能饶他吗？非死不可。就这样，他急急忙忙地离开了登州，赶奔汝南庄。路上无事不多说了，这一天来到了庄内，到大厅一看，程咬金、尤俊达两个人聊天呢。哎呀，二位员外，大事不好。尤俊达说，贤弟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可了不得，是这么回事情。他就把秦琼涂眉染面入登州，窦阳林被抓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秦二爷为你们二位，他被杀了，死了。尤俊达听这话呀的一声愣在这儿，心里头可不是滋味喽，我还怀疑秦琼啊非得报案不可，想不到秦二爷替我们打官司，嘿，真够朋友啊。这老程可急了，嗨，我说尤俊达，你听见没有？哎，你告诉我，二哥是个番子不好惹，如今他冒充程达尤金替我们销案去了，这个真是为朋友生，为朋友死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人家为咱们把命没了，咱们也别过了，去你的吧。一兜手把桌子给推翻了，噼里啪啦稀里哗啦叮当，桌子上的胆瓶啊、壶碗啊全给周了。尤俊达吓得蹭躲出老远，程咬金说，我呀不活了，一伸手又拿起个瓶子，干嘛呀？要往脑袋上拍，自杀。尤俊达吓一跳，赶紧把他手腕抓住，哥哥你别忙，沉住气，我沉不住气了，你先别死，等我问问，问清楚行不行？朱能啊，你是目睹秦二爷的脑袋挂出来了吗？哎，还没有，虽然没看见挂出人头，可是二哥被抓，那还能活得了吗？等等，你既然没看见二哥人头挂出去，那就许没死。万一二哥没死，我说程咬金呐，你先死了他也不合适啊。二哥报的是程达尤金，这么大的案子他能不追赃吗？没找着黄杠不至于死，也许压在监牢。我们呢到登州去一趟打听打听，秦二哥要是真死了，不用你说我也不活了。我马上奔山西潞州二贤庄去找单雄信，打一道转牌，撒下绿林箭，会合天下绿林英雄，把登州给翻个个儿，然后我自杀。程咬金听这话，两个大眼珠子逛的逛的，好了，小尤啊，咱可说好了，可不能因为咱们发了财要了人家命啊，这叫图财害命啊，咱们走。好，这就走。两个人带着路费盘缠， 和兵刃收拾好了，连夜登城赶路。路上飞时一天，这一日已经来到登州。要依程咬金呐，早就杀进去了。尤俊达有智谋，咱先别折腾，打听准信儿再说。程咬金强压着五火，来到登州的西门。我二哥要是有三长两短的，我告诉那小油，我就把你宰了。咱们能不能不提这个茬啊？咱们呢，悄悄的进去打听明白再说。嗯，好，我这嘴太干了，有点渴了，这么喝口水吧。好，就这样，两人呢，来到十字街，猛一抬头，哟，瞧见有望海楼。嗯，这块不错，你看，这边是饭馆，那边是茶馆，喝口水。好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伙计喊：“楼上两位。”嗯，一抬头瞧见程咬金了，吓一跳，哟呵。最近这几天我们这怎么都来这个长相呢？这么凶啊？是啊，秦琼闹登州也到这个望海楼啊。伙计赶紧小心伺候着，把他让到里边坐下。二位喝什么茶？嗯，来壶香片吧。好了您了，摆上了四个干鲜小果碟，伙计下边给沏水去了。就在这么功夫，真是无巧不成书啊。他们坐的是靠东窗户，就在靠西北这个大圆桌上坐着两个人。程咬金这么一扭头，哟，见那个桌坐着一个人，他仔细看，嗯，这不是我二哥吗？那个人一抬头，哟，俩的眼球啪就碰到一块了，把人吓得机灵打个冷战。坏了，这回我活不了了，好不了。程咬金一看，哎，这不是二哥吗？谁呀？秦琼。那个人见程咬金吓得脸色都变了。那边喝茶人正是秦叔宝。那么秦叔宝怎么跑这喝水来了？前文我说了，杨林把他押到大堂上推出去要杀，是怎么脱的险？书中暗表是秦琼遇见贵人了。那天靠山王下令杀，刚传出口谕，旁边过来一位穿白袍的将军：“王爷，且慢传令，卑职有话回禀。”杨林一看呐，正是他手下的将官心腹爱将，叫上官迪。啊，上官迪，你有何话讲？王爷，这个响马现在不能杀，杀了他太便宜了。他劫黄杠龙一共犯的事，全家该斩，祸灭九族，他本人应该千刀万剐。嗯，对，等等，可是现在不能这么处死，因为您没问清啊，他的巢穴在哪，有多少同案犯呢？你想啊，那么多的银两，他一个人能搬走吗？肯定有同案犯。另外赃物隐藏何处？咱们目的是抓罪犯，起赃物把龙一共找回来，你要杀了可就断线了。这个嘛，老杨林听着这话点点头，嗯，有理。来啊，把那响马押回来。刚把秦琼带下去，刀斧手又把秦琼带上了。跪下，扑通，秦琼跪倒了。这阵秦叔宝心里倒着急了，心想你杀了我就完了，不就落一个响马，要是三推六问，万一叫他们看出我是涂眉染面而来，再要追问起实情，这个祸可就太大了。一着急呀，逼娃鬓角万汗直流，加上方才打了半天，你想啊，他能不出汗吗？刀斧手把他带上来，二次跪下。杨林说：“ 上官迪，你替本王仔细问问尊王玉。上官迪几步就来到秦琼近前，这一响马，尔等胆大包天，你竟敢单人独自到我登州来要黄冈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家住哪里？受谁指使？上次那黄冈里放在何处？从实招来，要不然你可要受万剐凌迟之罪呀。秦琼听这话呀，吓得把头低的都要快触地了。为什么？这个声音他特别熟。哎呀，这不是上官迪吗？我的朋友吗？你可别认出我呀，要认出我就糟了。再加上着急又累，又被绳子勒的，这汗往下一冲，脸上染的颜色可就被冲掉了，一条子一道子的露出了本来面目。上官迪想，哎，这个人怎么低头不抬起来呢？这脸儿怎么是？这什么颜色呀？他注意哈腰仔细看了看，他越想看秦琼越低头。哎，你怎么不抬脑袋啊，响马？你把脑袋抬起来。秦琼还不言语。上官迪一伸手一推他额角，把手拿过来一看，啊，手上竟颜色。杨林在殿上一瞧，上官迪跟响马在那指手画脚的，不知说什么。上官迪，你在那干什么呢？回王爷，这响马脸儿是假扮的，是涂的颜色。啊，岂有此理，你仔细问问。哎哎，上官迪一回头对旁边当兵的说，去赶紧打过一盆水来。有人把水端过来了。上官迪说，朋友您呐该下脸了，来给他洗一洗。拿现在话说，您呐该卸妆了。有人帮着秦琼把脸洗了，胡子拔掉，压耳毫毛也去掉了，好吗？全是假的。拿块布把它擦又擦，揉又揉，一看这一盆水哗哗溜溜的倒了。然后有人一揪他的下壳，上官迪一看，哟，哪是花花脸蓝靛脸，是个黄脸膛。他仔细一看，啊，一个二哥没叫出来，他扑通吓得做个屁股墩儿。大伙儿也愣了，挺大的将军怎么哭求做那官？秦琼一想，完喽，这回这祸更大了。上官迪半天才缓过这口气儿来，放声痛哭啊，秦二哥呀，你为什么冒充响马？怎么拿着性命当儿戏呀？你可急死我了。杨林坐得远呢，听不见呢，着急呀。上官迪，你为何啼哭？他是何人？启奏王家千岁，这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那位。妈他黄河两岸简打三州六府，交友似孟尝，孝母赛专诸的秦琼，秦叔宝。哦，就是你说那个秦琼，救你命的那个秦琼，正是我的恩公。那位说，靠山王也知道秦琼啊？ 知道。 您听过隋唐演义里有一段书闹花灯，其中就讲到靠山王让上官迪带走十颗宝珠到京城给越王杨素送礼，走在河北磨盘山被劫，逼得他在树林上吊。是啊，那十颗宝珠啊，他砸锅卖铁也弄不来一颗呀，也赔不起呀，没办法要死。正赶上秦琼发配由此路过，到磨盘山找的大刀王君可等人讨回珠子，救了上官迪。 上官迪连夜进京到越王府交了珠子，回到登州向杨林汇报。我要不是遇见秦二哥，我也死了，宝珠也丢了。秦琼这可是个大好人，不但武艺高强，精明强干，还是孝子，又是良将。所以杨林印象很深，又爱财，就想调秦琼到他的部下。听说秦琼因为误伤人命被发到北平府，杨林还给写过信在罗毅面前求情。后来听说罗毅罗彦超和秦琼是亲戚，人家没事了，上官迪也就放心了。又因为登州事情很多，置办黄杠，就把要提拔调秦琼的事儿就给撂下了。想不到今天在这么场合遇到秦琼，既然是秦琼，为什么又扮响马呢？靠山王杨林半信半疑，他一点手叫过他的两个干儿子，大太保徐芳，二太保薛亮，你们俩过去瞧瞧，地下跪的响马到底是什么人。这两人腾腾腾过来，到近前看了看，不对，赶紧回来。父王啊，这个人不是响马。刚才你怎么说是呢？父王，刚才他是个蓝靛脸儿，现在是黄脸儿啊。方才其实啊，我们也觉得不太对，因为结黄杠的那个程达尤金个子特别高，又高又壮，眼珠子耷拉着眶外，使的是开山岳大斧子。这个人呢，我们觉得个矮，使得双锏，但是因为他自己报的是程达尤金，再加上那天是半夜，我们也叫不准，所以拿他就当响马了。恕孩儿眼拙，岂有此理。上官迪，有。你敢保证这个人不是响马？不会的，一定他是被屈含冤，另有下情，卑职拿人头担保，请王爷为了松绑仔细盘问好不好？因为靠山王啊，他对秦琼印象特别好，所以点头相信。来呢，给他松绑，搜搜他身上有无夹带。有人过来把绑绳松了，赶紧搜搜。怎么呢？怕里边藏着匕首啊，拿现在话说再藏俩炸弹怎么办呢？这时上官迪领着秦琼往前去，一边走一边问二哥呀，你怎么这么办呢？哎，贤弟啊，我是一言难尽呐。你多嘴，我要是被杀不就完了吗？不就一刀之苦吗？人死了死了，你这一闹麻烦了。二哥，你有话向王爷实话实说，你有什么苦处你讲。今天你要是这么死了，我陪着你，我得死在你头里。秦琼一想，得，没怎么地，又要搭上一条人命。秦琼又紧走两步，心里发慌啊，也害怕。不过他是当侦探的，够侦探长啊，所以脸上不带着急的样子，双膝跪倒，卑职秦琼参见王家千岁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何冒充结黄杠的响马称卑职？你是干什么的？老王爷，我不是响马，我是济南府大将军唐弼手下的棋牌官，官拜武功郎，又是北平王数个字说罗毅罗彦超的内侄，我叫秦琼，秦叔宝。掌面上来有罪，不敢抬头，怕冲撞王爷。哎，说你无罪。杨林生气啊，你抬起头来怕我生气呀？刚才你跳脚骂我， 我们俩还打了一仗呢，你抬头来。秦琼往上一扬脸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问心，目不斜视。抗山王一看就明白了，这是当差的出身，怎么不是两个眼珠子往上翻随便瞧。一看秦叔宝面似淡金，也就是姜黄脸肠，长方脸，两道浓眉，一双古目，准头端正，四字阔口，海下微虚。虽然发髻散乱，但是脸上是一团正气，不卑不亢。杨林点点头，秦琼，秦叔宝，有。那你为什么扮成响马呢？只因为你老人家丢了黄杠和龙一弓，给我家将军下了一道滚丹，限期破案，捉拿响马是给两个月的期间。我家将军又给历城县知县下了死令，给一个月期间必须破案。历城知县无奈到济南府借下我，让我捉拿劫黄杠的响马，只给我15天，找回黄杠免去死罪，过期杀我全家。老王爷，眼看期限已到，响马我没抓着，又怕老母亲因为我受株连被杀，为了老娘，我才想出这么条捉计，染面闹登州，为的是把您引出来，您把我杀了，不再找那个接黄杠的响马，我的老娘也能活了命。王爷，我的话说完了，您就把我杀了吧。秦琼这番话惊动了靠山王杨林，沉吟半晌没言语。前文我交代过，老杨林一辈子没成过亲，更没有子女，认了12个偏将做太保义子，可是杨林没有一个看得上的，只不过是闲着没事陪着喝酒取乐。今天听了秦琼这番话，说不清怎么了，这心都有激动起来了。嘿，刚才我看个秦琼的武艺，你别看我把他抓住，但是这个人武艺高强，我那12太保均不是他的对手，又是个大孝子，可太难得了。他在那块呆呆发愣，秦琼一想，杨林呢，老儿，你杀了我爹，我趁此机会何不窜上去要你的性命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接下来请您